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Thank you.

听见星星叹息，用寂寞的语气告诉不灭的雨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冬季。 Shit! 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潮水不息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春去秋来，苦苦追。